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已经是初秋了哈，天气呢越来越凉快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按照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呢，秋天是养肺的啊，一定要养好肺，护好肺。当然对于肺部有疾病的人呢更应该如此。据说这个如果肺部没有什么疾病的人呢，要养好肺护好肺的话呢，对于延年益寿也是有好处的。 这个话啊，我们从这个解剖和生理来这个理解，我们想这个胸腔啊，两个主要这个脏器，一个是我们的心脏，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肺脏。你看这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器官。在这里大家要明白一点啊，你不管你学没学过解剖，不用去理解那么复杂，肺和心是相连的，他们两个可以说是相互协作的两个兄弟。也就是什么意思，心脏有了疾病会影响到这个肺部，比如说你这个左心功能减退，心肌肥厚减弱了以后呢，就会造成这个肺部这个积液淤血。那倒过来说，如果我们这个肺部有了这个疾病，你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右心，它这个产生这个肺源性心脏病，我们说肺心病，是吧？你看它这个血液呢，它通过这个肺循环进入这个肺泡这个表面，就是说这个肺泡上面不是布满了很多那个网格状，就那个我们是那个网兜一样，那么一根一根一根那个血管，那到那里肺泡上面干什么去了？咱们从鼻子呼吸进去这个空气以后，到了这个肺泡，通过肺间质，这里面包括这个肺内膜加毛细血管壁啊，最后里面装氧气去了。那么从本质上说，肺养和这个血液由这个肺动脉运送到这个肺的气体这个交换，返回到这个氧和血液由这个肺静脉啊运送至这个心脏。我们这个右心室啊，你看咱们不是身体循环这个血液回血吗？回到右心房，通过3尖瓣，又到这个右心室。那你右心室把从我们人体就是收回来这个从走之这个器官收回来这个血液啊，蹦出，经过血管，哪个血管？经过这个肺动脉，把它压到这个肺部去，压到肺部干什么？进行这个氧和肺泡周围毛细血管床的这个血液经过这个气体交换以后，就是咱们鼻子吸吸吸到肺泡干什么去了？就是去给这个血液去装气去了，然后经过肺静脉到达咱们的左心。从组织和器官来的这个静脉血呢，经过这个循环系统这个大静脉进入这个右心。那么右心室呢，把这个血液泵出，经过这个肺动脉，然后到这个肺进行氧合，氧合就是装氧气去了，给血液里面装氧气去了，把二氧化碳排出来。肺泡周围这个毛细血管床的这个血液呢，经过气体交换，经过肺静脉进入我们的左心房。无论是心脏疾病或者 肺血管这个栓塞性这个疾病导致这个血流这个受阻，它都会影响到这个气体交换。由于这个位置关系，这个肺泡和这个呼吸区的其他这个组织有足够的这个氧气这个供应，但是呼吸系统这个和其他组织部分，如这个气管和这个支气管，则需要另一个独立的这个供氧系统。他们这个氧气由支气管这个循环提供，支气管这个循环呢，从主动脉获得新出入量的这个2%这个血液。说了这个意思，大家可能听得不是很清楚。 嗯。 就什么意思？通过血管、肺、心是相连的。 嗯。 如果这个肺脏有了疾病，会影响心脏；心脏有了疾病，会影响到这个肺脏。所以，从这个，即使你没有这个呼吸系统这个疾病，从我们老年养生来说，你这个因为随着老年这个生理功能这个下降，肺功能这个减退。我们从这个预防的角度，那这个护好肺，我们就不用说，因为你的氧的供应系统是好的，我们就能够延年这个益寿。 是的，这个心肺也不仅是位置啊，在一块儿是吧？而且它们本身呢也是很多功能呢都是相连的， 血管是相连的。 所以呢，你这个肺养好的话，你心呢自然呢也会受到好的影响。如果你肺不好了，那心呢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我就说一个通俗的现象，你看，只要我们一住院，不管你是哪的疾病啊， 嗯， 去老年性的先给你一注上鼻子插两个管子，泡一下，先吸吸氧， 对， 只要一吸氧， 对， 你马上就好了， 感觉好一些。 对，生活中我们哎到哪，比如说现在有些人就开始往海南走了， 嗯， 哎呦那里空气好，空气一好，哗，精神焕发，什么氧的问题， 一个大氧吧嘛， 大氧吧，但是这是外界给你的，但是你内部的这个装置不好。你就像假如说我们有慢阻肺，肺气肿、哮喘或者间质性肺病、肺部感染，你急着到大氧吧去，你还是不好受。所以外部呢是一个条件，我们还是内部这个系统，我们必须把它这个维护好。 嗯 啊， 那其实呢，肺部的疾病啊，真的是非常多，各种各样都有。那实际上今天呢，我们聚焦在呢，就是慢阻肺。实际上慢阻肺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也就是说天气越来越凉的话，慢阻肺这样的病人呢，可能就比较难过了。 嗯，因为，从现代医学来讲，天气一凉，然后我们这个免疫力下降。 嗯， 你免疫力一下降，你这个呼吸道。再比如说在夏季，即使有一点细菌或者其他这个粉尘，你免疫力强的话，它能把这些致病的因素啊能排除掉。结果你这个免疫力下降以后，你这个呼吸道这个抵抗力差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这个疾病。 嗯， 咱们现在已经是到秋季了啊，从四时养生来说，秋季养肺，因为这个秋季啊。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它是这个暑去暑天嘛，走掉了。 嗯， 那么这会儿开始生凉了。尽管可能这两天我们气温高，但是你从气的运行来说，凉气而生。渐渐，大家都知道，秋风扫落叶，这个时候就草木结凋，就是出现凋亡嘛。那么它属于这个阳中之阴的少阴，就是这个秋季啊。那我们人体这个。肺气呢，它是清肃下降，同气相求，它对应的这个季节呢，就是这个秋季。那所以这个秋季呢，就是这个我们肺部疾病这个所谓高发阶段。虽然说现在天气没凉，那么我们不管你今天是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肺心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或者我们容易发生这个肺部感染这些疾病的啊，你包括还有这种间质性这个肺纤维化了，再还有我们职业病尘肺吸肺这些人群呢，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个心理准备了，不能说我还没事儿，那什么叫有事儿？难道是你受不了到医院的叫有事儿吗？我们养生不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医院吗？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肺与秋季它是相通应，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前这个预防起来。那么到了这个秋天，我们人体这个气血运行啊，也是随着我们不是这个秋收嘛，它这个气呢内敛，并逐渐的

只有长期的通过抗组织纤维化，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对我们养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说到健康管理啊，应该说呼吸系统疾病呢，也在我们健康管理的范畴之内，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块哈。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呢，通过我们的健康管理，这位朋友他的效果怎么样？ 老伴儿12年3月份查出来那个是慢阻肺，当时我们已经是中度了，心情也挺比较紧张的。后来我们就在电台听到了那个抗纤维化那个机械管理，后来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单位，跟那个医师那儿咨询。后来我们从那时候就开，从12年的90月份吧，可能大一些，就开始一直到现在，挺好的。过去是也躺着睡不了觉，又憋又喘的。现在情况挺好。你要从老头从亚宝路骑车骑到黄寺大街，完了再从黄寺再骑到亚宝路，一天打往返都没问题。自从那个抗纤维化这个方案以后吧，老头是什么对这个慢阻肺药一切都没有吃，过去是喷的吸的药啊，什么吃的药啊，现在都停了。我们现在就这个组织给安排的这个纤维化，挺好的。现在呢，其实我也没有毛病。我说岁数大了，这空气污染又霾什么的，现在我也这个，挺好的。我特别感谢这个抗纤维化这个联合组织，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生活上带来了这么快乐，使我们减轻痛苦。我们希望那个有我们这样的病的同志们呢，也多去咨询咨询，听听老师们怎么讲，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一些老年人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晚年。 那从这位阿姨她叙述的这个健康故事啊，我们也感觉得出来，确实她的老伴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改善哈，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关于这个肺病呢，其实我们最早啊，我记得2007年开始宣传抗纤维化的时候，我们就是从肺病开始的。所以我们对肺病呢，尽管啊在临床上今天缺少特效药物，为什么这么讲呢？临床上你看，我们一个是抗炎，你像这个细菌感染当然是抗生素，非细菌感染了，我们通常使用一些抗炎药或者这个激素，其他的我们就是对症治疗了。对症治疗有平喘药，有止咳药，有化痰药，包括今天我们一些这个制剂啊，也比如说雾化这个治疗，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也是消除这个支气管这个痉挛，然后呢通过雾化来逐步这个抗炎，再就是氧疗，就这些手段。然后但是说这个我们很多这个到了慢性期，尤其慢性肺病是什么呢？我们说这种无菌性炎症，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这个事儿。你看一个慢性支气管炎一发生十几年，而且慢阻肺你看在它的定义里边，它是这个通气功能，就是这个气管啊，就是通气的嘛，功能障碍称渐进性发展，就是说一直慢慢往前走，那么走着走着，从慢性支气管炎发展成阻塞性肺气肿，阻塞性肺气肿最后发展成这个肺源性心脏病。你看我们如果说这个病的预后的话，我们慢慢最后都是这一类的病人都是因为这个呼吸衰竭，最后危及到我们这个生命。大家对于呼吸系统疾病也不要这个悲观，这一块 从我自己的健康管理这个经验来说，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嗯， 因为它的发病机制，当然有遗传的，有这个后天这个细菌生物原因感染的，有物理的化学这个原因，它就是个炎症问题。后期当然是纤维化问题。那作为我们健康管理，它的方案就是，当然首选是抗纤维化。抗纤维化，有些人就这一个方案就够了。结果呢，有些人可能这个病程比较长，病程比较重，这个时候还不够，这个不能改善你的问题，这个时候加一个什么，就是加一个转移因子，再用这个莲子、茯苓、芡实、百合这么一个茶饮配上它，诶，这个效果就会更进步。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不够好，那这会儿大家问我还有没有招，还有招，你就可以加上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金兰花，因为它是这个是食用菌，药食同源，既不会给你造成副作用，同时呢它能增强这个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这个活性，更能够强化你这个抗炎这个水平。这样的话大家要记住一点啊，你一定要坚持住。你像这个刚才我们这案例里边，这已经是这个七八年吧，哎，这个时间了，大家因为是吃药吃惯了，哎，吃了两三天，他就要感觉我就得喘。那这样我建议大家还是去临床，如果临床能解决，我们就在临床解决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对那些慢性肺病患者。另外一个，从养生这个角度，大家问我，那我想养我的肺，养肺不是能够延年益寿吗？就好像我不用这个去吸氧，等于给我把肺养好了，给我增加了一个制氧机，你这会儿怎么办？我建议你就抗纤维化加这个名贵中药金兰花，你这么去养，哎，我们就能保护好我们这个肺脏。 嗯，确实这个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这种病啊，改善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哈， 而且病人非常痛苦。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去坚持，但是呢对于它的改善一定应该是有针对性的。那么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它不是一种方式哈，它是几种手段联合起来共同做。但是具体到您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是怎么设定的，那必须我们要因人而异。所以呢如果您是一位呼吸系统或者肺脏方面有些问题的，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会针对您的情况给予您一个这个更适合的一些方案啊。好，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